久之前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生育问题也接踵而来，其中高龄产妇如何顺利生育二胎也成为了热点讨论的话题。今晚我们邀请产科权威专家和您聊聊高龄产妇生二胎您应该知道的那些事儿。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在今天呢，一开始先和大家回顾一下科学史上的这一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今天是2015年的11月4号，在82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33年的11月4号，华裔的光纤之父高锟先生出生了。今天呢，玉龙就要给大家来讲一讲高锟的故事。高锟呢是华裔物理学家，出生于中国上海，为光纤通讯、电机工程这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经呢被媒体称之为光纤之父，曾经呢还担任过啊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在2009年的时候，高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来说一说高锟的故事。高锟的父亲啊是一名律师，而他的祖父呢高吹万是晚清著名的诗人、革命家。高锟在上学之前啊，父亲呢就已经是聘请了老师回家，专门来教导他阅读四书五经。在10岁的时候，高锟呢上了上海的世界学校，并且呢在上海完成了小学和初中1年级的课程。除了中文之外啊，在小的时候他已经熟读了英文、熟读了法文，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接触过了很多国外的文化和思想。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特别有意思，说到高锟呢，在小的时候啊，曾经居住在一幢3层楼的房子里，3楼呢就成了他童年的实验室。在那个时候的高锟对于化学十分感兴趣，曾经呢自制了火箭筒啊、焰火呀，并且呢还尝试过自制炸弹。这是什么情况呢？有一次呢，他用红磷粉混合了氯酸钾，加上水，并且调试成了糊状，再掺入到湿泥当中，搓成了一颗颗的弹丸。在风干之后呢，把这些弹丸扔下了街头。果然，当这个弹丸呢接触地面的时候，砰砰砰的都爆炸了。幸运的是呢，没有伤到其他人。高锟啊，就是这样的好奇，也是这样的聪明。后来呢，迷恋上了无线电，而且呢，还成功的自己呀组装过收音机。晚年的高锟呢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这也是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的事情。关于呢高锟得诺贝尔奖还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很有意思，说当时啊高锟呢已经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疾病的折磨，一直是处在昏迷状态当中。他的家人呢得知他获奖的消息之后啊，就跟他说高锟啊，高锟啊，你赶紧醒过来。高锟就醒过来了。什么事儿啊？你知道诺贝尔奖吗？哦，我知道啊，你得奖了啊，我得奖了啊，好，然后又睡过去了。这就是高锟先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历。我们今儿呢，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和大家回顾了高锟先生的故事。 不久之前，全面放开二胎的消息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相关的生育问题也接踵而来。其中高龄产妇如何顺利生育二胎也成为了热点讨论的话题。今晚我们邀请产科权威专家和您聊聊高龄产妇生二胎您应该知道的那些事儿。